他们本身呢属于这个四教的上之中啊，他们属于边一教呢？就属于这个原教的实相。因为此经所明，地科七大之法，一一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咁啊，法法嘅本体啊，都系实相，所以属于呢个原教实相道理。咁啊，现在文中佛讲啊，嗰个开示中道了义无弃论法，及而单令阿难及诸大众得益啊，亦都令呢个未来，就是包括我哋现在个末世嘅时期修行者，咁啊，佢发呢个大乘心。修呢个大乘行啊，咁啊亦都可以通达呢个诸法相嘅道理。个阿难默然嘅成就正史就系话阿，咁啊问佛相王许为书说啦，所以佢个默然不语啊，好恭敬咁系承受啊令悟佛说法嘅正史。个阿难系以所说嘅四大和合嘅法门世间种种变化，阿难若彼大圣体非和合，不得能以诸大杂和嘅犹如虚空嘅不和之色。若和合者，就同于变化始终嘅相成，生灭嘅相续，空死死因，生生死死聚如旋火轮。是无有休息，咁啊，此一科咧叫做正为开示啊，就系佛咧正一为阿难，以及在会嘅大众，正合末世未来嘅众生，开示呢个中道了义无弃论法，咁啊叫做正为开示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，咁啊，第一科咧叫做别而的总经，咁啊又分两科。第一科呢叫做受法及破网，就是说受阿难所执而破其妄计，就显示这个如来藏性非因缘就亦非自然。那么阿难如语所言，四大和合的法门世间种种变化，指的是别如。那么因为上文阿难曾经说过，所谓一切世间是种种变化生灭之法呢，都皆因四大和合法明的。那么阿难曾经讲过，所以现在佛呢就跌其所言，那么然后先至破斥啊，那么说明呢一切法，那么虽是是因缘自然。我说阿难，如你所讲四大和合啊，咁啊，先至发明世间咧有呢个种种变化生灭之法。佢话阿难，佢若比大圣嘅体非和合啊，就则不能以诸大杂和嘅犹如虚空就不和之色。此就系佛咧先破呢个非和合，因为凡尘嘅执着啊，如果你咧先破咗佢呢个和合，他们一定都就执着非和合，所以佛就先破非和合的道理不成啊。咁你执着和合的道理呢，当然亦不能成啦。因为一心之理不变能随缘，咁就非是不和合啊。咁随缘不变，咁就非是系和合。所以话阿难，咁啊，若比大圣就体非和合，咁啊，佛阿难讲话呢个地水火风呢、这个四大啊，咁啊叫做比大啦。圣咧就系、是、各个自在佢呢个本位，咁啊地水火风四大咧各有佢个本位啊，咁啊各个自在个本位，佢就体非就和合啊，例如地。就不和于风啊，水呢就不和于火，咁啊叫做体呢非是和合。 咁啊，則不如諸大雜和，地猶如虛空啊！咁就不和諸色，咁啊，虛空係無形無相嘅。咁啊，縱使有一個人啊，佢有咁樣嘅閒情，佢想喺呢個虛空上啊，畫上一重，無論係青、黃、紫、黑，種種顏色，佢能夠畫得上去咧，當然係畫唔上去啦。圖不上去的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虛空就空空蕩蕩，不與這個色法和，既然空空蕩蕩就不與這個色法和，那你一個人想將那些青黃紫黑種種的色呢，你畫上虛空那處是無法子都畫得上的，那就叫做虛空就不與色法和了嘛。那就譬如所謂四大的地理火風，它各自本位啊，彼此不和。咁啊，如是講咧，就有壞呢個俗世嘅世間法，就現今就不然。所謂三種世間啊，有情世間、正覺世間、氣世間啦，都顯然安立，清清楚楚。咁你説非和合嗰種道理啊，當然係不能成，因為狀性體不變故，語能隨緣啦，咁就冇呢個如是嘅過。咁啊，若和合嗰個同於變化，只就破呢個和合嘅道理，亦都不能成。嗱，火就係暖性啊，嗱，水咧就係濕性。咁如果彼此和合起來咧，咁啊火就失咗佢呢個暖性啊，水咧亦都失咗佢呢個濕性啦。所以四大和合起來就同於呢個變化生滅，各執其性。佢話始終相成，就生滅相續啊，只是若呢個無情世間之法而論噶，就係話四大和合。有呢个世间生，咁啊四大分离之时就有呢个世间相灭啊，咁啊如是此生就终灭，灭而复生，咁啊生生灭灭相续不断，咁啊若如是讲咧，就有话呢个出世真世解脱，咁啊若是话生死死生。生生死死咧，就係若呢個有情世間而講嘅，咁啊説明本無眾生，由於自己嘅業績就為因啊，咁啊父母和合之緣，咁啊然後有我哋生，咁啊等到一期壽命，不管你長壽短壽啦，咁啊總有一日都要釘蓋嘅，咁啊你一期壽盡啦，咁啊明知為佢哋死啦。咁你在未曾死之時，即係正在啊，啱啱啊，都係生生猛猛做緊人上司啊，咁啊佢又做罪孽啦，所以等到死後啦，你又再成孽啊，而又受下一世嘅生啦，咁啊於是下一世嘅做人啊，佢又做罪孽啦，咁啊又再咁下一世受生，咁啊所以生又死就死又生啦，生生死死無有了期。就永遠相同，即使修行亦不容易證到解脫涅槃，咁就有壞呢個真世法，咁啊現今不如，道因可以證果，可以了生死，可以證菩提，所以狀性隨緣之時，佢個本體係不變啊，就無如是過。咁啊，善果輪就未有休息啊，只是用譬如演呢個生滅法。咁啊，若果説為和合，你就破壞呢個真諦法；如果你説為非和合，你就破壞呢個俗諦法啦。咁啊，於是就破壞呢個真俗二諦，咁就不能説和合非和合。既非是和合不和合啦，咁啊到底系乜呢？ 所以話柯南，佢話遇水成冰，冰還成水啊。咁啊，此一科佢就借喻顯理，就係借呢個冰水嘅譬喻嚟到顯示呢個撞正嘅道理啊。非是和合，非是不和合。咁佢遇水成冰，咁啊呢個水遇到呢個冷源啊，咁啊就會結成冰，就不能流通，咁啊連濕性都隱而不見啦。嗱，咁啊現在我哋香港，咁啊開始入冬，咁啊即使點樣凍咧，香港都唔會落雪嘅，從無咁嘅記錄。但係如果我哋中國北方啊，例如我哋家下朝五台山啊，啊你家下嘅朝四川峨眉山，咁就大有問題啦。啊，或者你朝呢個中南山咧，真大有問題啦。佢哋好多地方咧，早就已經咧大雪封山啦，已經咧上落都唔得噶啦。咁我哋點可以再去調山咧？咁呢啲都係平常嗰啲水啊。咁遇到呢個冷之餘，咁就結成冰啦，就當然不能流通啦。咁連呢個濕性都隱而不見。咁若是話呢個冰，遇到呢個暖如，咁到咗明年三四月啦，咁天氣開始暖和啦，咁嗰啲堅冰遇到嗰啲暖和嘅因緣，咁水咧，咁熱嗰啲冰啊，亦都成為呢個水，咁到時活潑，亦都流通，咁冰以共水，都係以呢個濕性做物體啊。所以呢個濕性就譬如如來藏性，冰之與水呢就總異七大。咁如來藏性體不變，隨呢個染緣成呢個九界七大，咁就變生死流轉啊！咁啊障礙就不能融通，就好似準成咗冰一樣啊，就失咗呢個流通之性啦。咁若是話藏性之體隨性而過，咁成了佛界嘅七大，咁就圓融無礙啊！就好似呢個冰還成水啊，得要流通活潑。所以如來藏性不變隨緣，咁就不壞世世啊！咁隨緣不變，咁就不壞呢個真諦。咁隨緣不變，但係即有即空啊！如果不變隨緣，就係即空即有。咁空有不二，真俗圓融。咁叫佢做乜呢？咁我就叫佢為中道了義啊，無氣論法啦。咁説明呢個中道了義，第一二世無氣論法之中，不是因緣自然，亦不是係和合，非和合，咁然之後先至係真正啊，係絕代清淨本來嘅中道了義，無氣論法。佢話以觀就地性，粗為大地，就細為微塵，自輪虛塵就即死極微，即天際上七分所成，更即輪虛就即實空性。個阿難，佢若指輪虛就即成虛空啊，當知虛空就出生即相。以今問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間諸變化相，佢話以且觀此一輪虛塵，用幾虛空就和合而有啊，佢不應輪虛就合成輪虛，佢由輪虛塵即入空者，佢用幾色相就合成虛空，佢話若即合時就合即非空啊，佢若不合時合空就非即。即由可即，就空運和合呢？咁啊，此一科咧，名為叫做力大説顯，就係力呢個七大之法別別顯示，説明地水火風空根色呢個七大之法啊，咁啊一一法都係如來藏妙真如性， 咁啊分為七波，因為話明係七大階狀性啊嘛，咁啊分為七波。咁現在我哋所念呢一段經文，就係屬於微狀性啊，即係七大性。咁啊狀性係具一切法，咁啊地大係一切法中之一。咁啊狀性雖然係無相清淨本源，但係而不外呢個地大法規啊，所以狀性即是係地大性。咁啊指地大就無性啊，咁啊亦以狀性為性，可以話狀性、地性一性都無二性。咁啊又分為三科，咁啊現在第一科咧就叫做破妄執。咁啊，因為阿難同埋一切眾生啊，就執一切法係因緣和合，所以佛就破斥，我哋顯示呢一切法就係狀性之中啊，係本來具足噶。咁啊，眾生一向都係妄執啊，呢個地大係先外為性。咁啊，水咧就以潤濕為性，火咧就以暖和嘅為性啦，風咧就以熱動為性。了解諸法為心，一一法以狀性為性，一切諸法同一狀性，此性咧就是叫做佛性。咁啊，所以此一科咧就名叫做狀性。而是地大性啊，咁啊地大性啊，咁啊即是系狀性，咁啊狀性地大性咧，一性無二性啊，呢個無二性咧，啊就是我哋個佛性啊，咁亦係叫做中道了義無棄論法啦。咁啊，以觀地性，就粗為大地，細為微塵。咁啊，此入佛得教阿難啊，好好地細觀一下，呢、這個地性咧係質外嘅，咁啊亦都係一切嘅眾生啦，都係如是執相，冇人講啊，呢、這個地下咧係遠俗嘅，咁啊人人都話呢個地大呢、這個地啊都係堅實嘅，咁啊但係其中就有粗細嘅唔同喎，所以粗嘅咧就為大地啊。咁啊，如果係微細嘅咧，我就叫佢做微塵。咁啊，微塵不屬呢個地大法之一。個話以觀地性啦，粗者就為大地，細者就微塵。佢話自輪虛塵。咁啊，如果將佢分析啦，咁啊，至到咧最微細嘅地方啦，咁啊叫做輪虛塵啊。咁乜嘢叫做輪虛塵咧？就係、是、呢粒微塵咧，微細到啊！已經咧係接近呢個虛空咁微細嘅啦，那係微塵中之最微細者。佢話即比極微，就即邊細相啊，七分所成。呢就係明呢個輪虛塵嘅內由。咁啊，極微咧就即係上嘅微塵。咁啊，即就係即法，即是地大。咁啊，即嘅邊細相啊？就係即化呢個邊際，即係最極微細嗰粒微塵，咁就叫做即化嘅邊際咧。到呢個最邊啦，咁啊即係最細嗰粒微塵。咁啊，現在文裏邊講，佢話何以名為叫做輪虛塵咧？咁啊，呢個輪虛塵係點樣得嚟嘅咧？就係、是、分析啊，呢個最微細。呢、这個即邊際上嗰粒微塵咧，將佢分成為七個，咁啊呢七個咧，呢七粒啊，都係叫做輪虛塵，即係不能再分析啦。已經咧佢個微細接近呢個虛空，如果再分析咧，就成為虛空啦。咁就解釋呢個輪虛塵啦，呢、这個輪近虛空。嗰粒微塵咁細小、咁微細嘅，係點樣嘅來處？佢話：更即輪虛，即實空性啦。如果有一個人 佢再將輪虛塵啊，咁啊再次分析一下，咁啊成為虛空啊，連呢粒最微細嘅輪虛塵都冇咗啦。咁啊，你分析輪虛啊，你再更加分析一下呢個輪虛塵啊，將佢再分成七份啦。咁啊，連呢個輪虛咁少嘅微塵冇咗。就即實呢個虛空之性啦。咁話安啊，佢若以輪虛即成虛空啊，當知虛空就出生即相咯。嗱，咁啊相文説近即輪虛就即實空性啊，咁就叫做即即成空，即分析呢個即法由粗至細。細到呢好似輪近虛空咁微小咁微塵，然後再分析啦，咁成為空啦，咁就叫色色成空啦，就屬於呢個隨順眾生嘅機情而説嘅。咁現在話當知虛空係出生色相啊，就屬於佛呢一種嘅反能，意思係話你能夠將呢個地大由粗至细，接近呢个轮虚尘，你将个重重嘅分析啊，希望啊可以一粒微尘咧，咁啊变成空，咁啊等于话反过来咧，你亦都可以啊从呢个虚空之中系出生呢个迹象。咁啊点解呢？因为你阿难啊说得好清楚。你为一切法都四大和合法嚟，咁啊亦都应该咧和合呢个虚空啊，成为即相个和合法嚟啊嘛，咁你应该就要和合呢个虚空，成为一个即相，咁啊但系虚空就本无形相啊，又点可以能够空而成即呢？只就是佛呢一種的反難於安啊。各位以今問言，是由和合故啊，是出生世間諸變化相，那麼只就是佛呢是從安上來安難的情執，就是為世間一切法都是由這個四大和合法來，那麼一粒的輪虛塵啊，咁啊，亦應該從和合而有啊，所以佛就話：佢以且觀止，咁啊一輪虛塵，佢用幾虛空就和合而有。嗱，咁啊，虛空咪的而且確係無形，虛空根本就無實質啊，係絕對唔能夠咧合呢個虛空而變成呢個色法嘅。咁啊，又恐阿难讲啊，佢话世诸，既然不能合空成色，但系我可以合色而成色噃，所以佛就破斥啦，你不应就轮虚合成轮虚啊，呢个不应就否定之词，你唔能够咧以呢个轮虚尘和合啊嘅成为呢个轮虚，点解呢？因为这个轮虚尘，即得它是微细啊，它是属于这个色法中之最微细啊。如果你再合这个轮虚尘啊，那么一粒轮虚尘不能够怎样渺小，你再合多一粒轮虚尘就变成两粒尘的了，那么当然就越合就越大了。所以呢就不成为就是轮虚尘了，因为它越合就越大嘛，所以佛就说不能够以这个轮虚尘呢合成这个轮虚，因为越合就越大了。所以由轮虚尘即入空者，那么用几色相啊就合成虚空啊，那么你阿难说一切世间诸法都是和合而有啊。那么虚空是无形无相的嘛，那么虚空亦都是属于一切法中之一呢， 咁啊，一切法都系皆因和合法明啦。咁啊，呢个虚空亦系一切法之一啦。咁啊，亦都应该系和合而有噶嘛。所以佛咧就问：佢哋用几多个色相和合啊，而成为呢个空相啊？咁啊，若色合时，就合色就虚空啊。佢话如果呢个色相相合之时，咁啊，呢个色相只有越合就越大，好似轮虚尘系一粒，你再合一粒轮虚尘咧，就变成两粒噶啦，当然就大咗少少啦。所以话合若色合时，入色就非空啊。即系呢个色相相合之时，咁啊色相只有越合就越大啊，唔能够成为呢个空相。所谓若空合时，合空就非色啊。如果呢个空相合呢个空相啊，咁啊两种空相合埋咧，咁啊只有越合就越空，就绝对不能成色啊。咁啊，如是合色就不能成空，合空就不能成色啊。咁你阿难说，一切世间之法，皆因四大和合而有啊。咁啊，说一切法和合而成，呢种道理啊，点可以成立？咁啊，色有就可色啊，空就混合合啦。佛话阿难，你要做。这个色法这个地大呢，你可以由粗分析到细啊，再由细可以分析到一粒轮虚尘，咁啊再分析这个轮虚尘呢，都归于这个虚空啦，连最微细的轮虚尘都冇咗啦，所以佢就色由可色啊，色法从粗嘅至细啊，细到呢归于这个虚空。所以色法又可以分析，咁啊成为呢个虚空啊。但系空又混合合咧，因为虚空啊系无形无相。如果你以空合空啊，咁啊只有越合就越空啊。咁啊点可以说为呢个空合空而成为呢个色尘？成为一粒微尘咧，佢话空混合合，咁空既然不能合空，就而成色啦。咁啊反过来，呢、这个色咧亦都不能合色就而成空。咁你阿难说一切法都系皆因四大和合法明，呢种道理就肯定啦，不能成立。咁啊以上咧。就破佢嘅全执，即系破佢呢个和合嗰种嘅执。各位语言不知，就如来藏中啊，正即真空啊，正空真即，清净本然就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啦，循业发现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个方面就显理性啦，就显示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。咁啊，文中嘅正色真空，正空真色，就系显示中世理啊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就系显示真世理。咁啊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循业发现，就系显呢个俗世理啊。咁啊，真俗中三世，不离藏性，空假中三观。不离一心，一心之理清净直灭，咁啊点可以说为因如？以共系自然呢？各位以由不知，以一句经文就斥佢个迷惑，咁啊不知啲乜嘢呢？就系、是、不知如来藏中正色真空，就正空真色啊！嗱，我哋嘅心理不变，明知为如。但是有随缘之用啊，咁就明为叫做来。咁啊，若体若用都不识一心，明之为助啊。咁啊，无法不行，就无法不包。 发发不离壮声，咁就明知为直就中正咧，就即系壮声啦。嗱，咁啊，即就系四大，亦可以说为长短方圆啦，诸子鸿黄都系总即法。现就话正即咧，就系正中所具之色，因为当下清净处，所以说为佢嘅真空啊。咁啊，正具之色本是真空，咁就即有即空，即是心之所为啊。即呢个即即是空，亦即是所为啦。始终叫做正即真空啊。咁啊，正空真色就是藏性嘅体，本来空寂，所谓一法不立。但系本具呢个真善妙色啊，所以叫做正空真色，乃是即空即有啊，心先可谓空即如色。咁啊，由是我哋知道，所谓若即就若空。都皆正皆真，既然啊皆正就皆真啦，又何必要假呢个因缘和合呢？此就系明呢个藏性之中本具呢个四大法。佢话清净本源，此一句就显呢个藏性体啊，咪若即就若空，无相可指，本来如是，此理就无错。咁啊，佢就清净本意，就周遍就法界啊，只就显呢个正量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呢个坐性啊，一心嘅理体，因为清净本源之故，无相就无碍啊，因此能够周遍法界，一切时一切处无不周遍，咁就显呢个藏性心量。佢话随众生心应所思量，循业发现，此就显呢个正具之中嘅作用。咁啊，此个众生心咧，就通于十八界啊，从诸佛一直望落，包括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除佛嘅无上众生，咁啊，究竟悟性之心啊，咁啊，应其所思广大无限之量。咁啊，循其所作，非有漏，非无漏业，咁啊，发现诸佛嘅真善妙色。若是话随菩萨大道心众生啊，即悟性而迷染之心，咁啊，应其所作广大之量，咁啊，循其所作，亦有漏，亦无漏业，咁啊，发现菩萨嘅妙庄严色。咁啊，若是话随声闻自利众生，即迷染而自定之心啊，应其所知有限广大之量，咁啊，循其所作咁无漏，咁就发现呢个清净咁无漏色。啊，若是话随三界苦恼众生，佢纯是呢个迷染之心，佢应其所知有限狭劣之量啊。不循其所作有漏善恶不动业，发现呢个人天嘅正色啊，或者呢个三途维护之色，个世间无知就合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即心就分别计度，都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呢一科咧叫做色迷惑啊，就系、是、佛以大慈悲故呵斥。我哋一切众生啊，都是迷闷惑念，咁啊意思即系话咧，佛用大慈悲啊，咁啊开示我哋呢个中道了义无弃论法，咁啊我哋从此之后啊，咁啊直下成当，远离呢根缘自然啊和合不和合嗰种嘅颠倒弃论，个世间无知，咁啊始终个世间。就通指九法界的正法，无知咧就系冇呢个此国根智啊，未曾开佛嘅佛知之见。咁啊，始终就有人问啊，点解菩萨都尚未曾开佛知之见呢？ 咁啊，因為菩薩咧就是、有四教不同，咁啊，如果藏通二教個菩薩，佢始終都未開佛知之見，咁啊，即使別教菩薩地前所謂十住十行十回向啊，呢個三十心也只不過屬於言位啊，未曾屬於真地嘅正位，所以佢仍然未開佛知之見。所以說為他們無知，那是因為無知故而迷惑，而一切法是因緣以及是自然。若果以這個根本無明為因，那有漏無漏亦為緣，就有這個出世四性的七大障。那若是以這個知末無明為因，有漏亦就為緣，咁啊有呢个六道嘅七大障，咁啊就系执执戒，戒是系因缘啊，就名为亦就化为因缘。佢合自然性，咁啊意名人，佢执定呢个戒定位咧系为因，咁啊其七三十七助道品法就为缘啊，咁啊正道呢个出世涅槃。他從此不再入俗道眾生，如於這個空理涅槃不動，那就名為他的自然。那麼外道執這個天生慈生就為因緣，以這個明世神我就為自然。那麼若是我們那些苦惱眾生呢，就執這個善惡為因緣，他執這個天命，即是執這個命運為自然。那麼很多人常常都哀傷嘆氣啦，啊！呢、這個命運如此，咁啊好似個命運就冇得變啦，好似一生下嚟啦，咁係窮係多病啊，總之一切唔如意啦，好似成為自然冇得改嘅，咁啊呢種咧就叫做凡夫，執呢個善惡為因緣啊，所謂執呢個替天命啦，佢就當為自然，咁啊有呢個如是嘅執著啊。佢點解會有呢？佢話皆是色心，係分別計度，係用呢個妄想色心咧，去分別、去執著、去計度。不但有言説，都無實義啊！你説為因緣、自然、和合，以及不和合啊，都係但有言説而已，全無呢個因緣、自然。和合不和合的真实之意啊，咁啊九法界的正法，咁啊所执呢个因缘自然都是色心分别计度，咁啊三界的凡夫用前六种色心分别计度，咁啊若是话出世的三圣圣人啊，就以呢个第八色心嚟嘅分别计度。咁啊，因為用呢個色心分別計度，所以煩惱如雪都無實義。咁啊，若是話有人發心讀此個大佛頂九蓮如經啊，咁啊變得如來藏念真如經如三世理，咁就開佛知之見啊，咁就永遠咧冇呢個因緣自然嗰種嘅氣論。咁向下二十五聖各勤言通之時，咁慈悲菩薩啊，佢悟地大色藏性，所以能夠勤招志願，正無上道。阿阿難，所性是無我，寄於諸如，個以觀城中嘅利食之間欲推斷乎，手執陽罪嘅日前求火，阿難明和合者。就如我以一千二百五十比丘，就今为一众，个众虽为一，就是其根本，各各入身，就皆有所生，就自续名字。而舍利弗系婆罗门种，优留频罗加涉多种啊，佢乃至阿难地行种性，阿难咁啊，若指火性，因和合有。匕首執鏡就依日求火，此火為從鏡中而出，從嗌出為於日來。 個柯南若日來者，自然都以手中之牙呀，佢來處林木，就皆應受訓。各位鏡中出，就自然於鏡，出然於牙，鏡何不講？各位依以手執的相，無以相，雲何用判？佢若生於牙，何食日鏡？光明相似，就然後果生。佢又閉觀，鏡因手執，就日從天來。艺本地生啊，火同何光是游历于此，日镜是相远，非和就非合啊，不应火光就无从自有。咁啊，此一科就叫做壮性，即火大性。咁啊，平常人接嘅啲火咧，系能烧系能照。咁啊，以呢个俗世法嚟讲，都系实情。咁如果我哋嘅人俾火一燒係唔掂嘅，但係從呢個好處講咧，咁啊夜晚我如果冇電燈啊，咁你燒一把火，咁啊的確可以照到自己咧，做事好方便。咁所以平常人咧，一般嚟講都係接呢個火咧係能燒，亦都能照。咁啊現在明啊，壯性即火大性，因為壯性係對一切法。火大亦是一切法中之一啦，咁啊壮性既具一切法啦，当然啦，亦都具呢个火大性啦，咁啊就说明火性系无体，以呢个壮性为体。所谓壮性火大性，就一性就无二啦。咁啊又分为三科，咁啊初科就叫做破妄执。就因为柯南妄执世间一切诸法啊，都皆因四大和合法名，所以佛咧就破斥，就令佢知一切法都系壮性本具，咁就显示万法为心啊，为心之故，所以非因缘，就亦非自然啊。你説為因緣自然，則虛是氣論。佛話阿難，佢火性就無我，寄於就諸緣。嗱咁啊，火性咧以俗世論就係熱嘅，可以焚燒嘅，亦可以照料。咁啊，我就以主宰為義。現在話無我者咧，就係話火性啊係無實體性。咁啊，佢个本性咧，本来就系空寂啊。咁啊，由于空寂故，所以不生不灭，系清净本源。求呢个火性咧，系不可得，所以就说为火性就无我，此就显呢个不变体。佢就寄于就诸缘，此就明呢个循缘用啊，说明呢个火性。咁啊，虽然。是无实体性啊，但是有因缘故咧，亦能够得显。咁啊，火性无我，即系下文嘅性我真空，同埋清净本源，周遍法界。咁啊，寄于诸缘，即系下文嘅性空真火，同埋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系随业法缘。所以此火性无我，寄于诸缘两句经文啊。就是为一科经文的光耀，显示这状性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但是正义呢就是在于不变随缘，所以下文呢就是显示这个因缘所生法。讲到这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文章就付于利益。